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8月初五。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由于本市空气湿度较大，早晨本市有雾或轻雾，部分地区最低能见度只有1公里左右，请车辆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受高空槽及切变线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虽然雨量较小，但仍会引起路面湿滑，请大家开车慢行，注意驾驶安全，外出行人请携带雨具防范。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早晨有雾或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本市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适宜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32来看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这一时段东西二环、三环、四环南段南向北，北二环东段西向东，北三环西段东向西，北五环中路西向东车流量最大。在联络线方面，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东姚家园路、石佛营路段、广渠路高碑店路段东向西，蔡户营南路、永定门外大街、刘香路南向北，莲石东路、莲花池东路一线、布什路、定慧桥以西段以西路段西向东，西直门北大街、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高速路方面，以京藏高速出京、机场高速进京交通压力最为集中，以上路段请大家注意避让。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北京钟鼓楼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两楼前后纵室，气势雄伟，是元明清时期的重要报时中心。为什么说钟鼓楼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都城历史？钟鼓楼有哪些计时报时装置凝聚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和巧思？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钟鼓楼的前世今生。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一组古建筑是什么呢？A. 钟鼓楼 B. 天安门 C. 永定门。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的是北京的钟鼓楼，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一组古建筑是什么呢？ A 是钟鼓楼， B 是天安门， C 是永定门。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的展览可以说是异常丰富，可以说是古往今来南腔北调都能看到。故宫武英殿昨天迎来了改为陶瓷馆之后的第一个展览《瓷艺生辉》杨学棒作品展。展览中展出了当代艺术家杨学棒的101件陶瓷作品，以长卷、组画、斗方等形式呈现。浙江籍当代艺术家杨学棒的陶瓷艺术作品通过调配矿物质原料，运用勾、涂、点、画、拍、染、烤的手法，形成新印象派陶瓷艺术风格。展览将持续到10月5号， 观众凭故宫博物院门票可以免费参观。徐悲鸿高度评价过的一批速写作品明天将和大家见面，展览南腔北调李化笔下的北平明天起在复研社举办，几个南腔北调人各成薄技，杜余生无端落入画家眼，便有千秋不朽情，这正是作者在这批写作基础速写基础上创作的著名的天桥人物系列水墨人物画，想感受老北京风情的朋友不容错过。我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那镜子中的历史想必也是别有一番味道。由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联合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共同举办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和镜展近日在大钟寺古钟博物馆藏经楼二层展厅拉开帷幕，64套铜镜文物为人们揭秘了古代日本铜镜的变化和文化变迁，展现了日本古代铜镜源自中国又极具本民族特色的艺术特色。展览会持续到11月12号，大钟寺古钟博物馆门票30元，本展览不另行收费。近期展览除了有浓郁的东方韵味，还有独特的英伦风情。昨天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了，这是由两家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展现了英国风景画近300年的发展历程。本次展览精选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70多件18世纪以来的英国风景画作品，涵盖油画、水彩等画种，同时也囊括了从传统到现在的多种绘画流派，包括著名画家如庚斯伯罗、透纳、吉尔丁，还有拉菲尔，前派的米莱斯，以及印象主义、超现实主义与现代派先锋画家的作品。展览会持续到11月6号。再来关注考古方面，河南焦作一小区发掘出了汉代家族墓葬群。考古人员日前在河南省焦作市一安置小区发现了汉代家族墓葬群，发掘古墓280座，出土文物4000余件套。在出土文物中，30多座陶僧楼有引人注目，这些陶僧楼造型宏大，有其建筑斗拱、房檐建造十分精妙，经历千年沉睡，一些彩绘陶僧楼的颜色依旧鲜亮。专家介绍说，通过出土文物可以判断这个家族十分庞大，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些家族成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他们中有文人也有武将。喜欢古诗词的朋友可以关注由北京时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梅边消息潘向黎古读古诗，近日与读者见面。潘向黎自幼沉浸于古诗词的艺术氛围当中，这部书收录了他近年来品鉴中国古典诗词的最新作品，展示了他宽广的眼界和独到的品味，大量引用古今学者的评点文字，延续了他一贯的典雅风格。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下面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苹果的新产品来了，而且可以说是冲着中国的消费者来了。北京时间昨天凌晨，苹果公司召开2018秋季发布会，推出一款 Apple Watch、 两款 iPhone XS 系列以及廉价版的 iPhone XR。 苹果为中国版本的 iPhone 单独推出了双实体 SIM 卡版本，这也是苹果第一次为一个国家改变硬件，中国也是第一批发售新款苹果产品的国家。 iPhone XS 今天开始接受预订，本月21号开始发售。 iPhone XR 于10月19号接受预订，26号开始发售，售价6499元起。 512G 的 iPhone XS Max 售价高达12799元，再次创下新高。国外产品看中中国市场，我们的文化产品也越来越多的走出去。日前中国符号手艺人心系列微纪录片发布会暨全球首发仪式在国家博物馆举行，节目组从景观胜境、碎石节庆、饮食为 饮食为天，手艺人心，今日创造，人物荟萃六大方向广泛征集选题，挖掘中国人现代生活中的文化符号，讲述传统文化的现代故事，制作成符合互联网传播特性与海外受众观看习惯的短视频节目，并定期在国内外主流的新媒体平台更新，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我们不妨再走得远一点，来畅想一下太空旅行。太空旅行的时候，俯瞰地球，来杯香槟是多么惬意。法国香槟生产商马姆最近推出了能够在零重力条件下饮用的香槟酒。这款产品主要卖点在于瓶子，这是一个即使在零重力情况下也能保证倒出香槟的玻璃酒瓶。这款酒瓶分成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是香槟酒，下半部分是二氧化碳。用手指转动阀门，就可以利用二氧化碳把酒液挤出瓶口。研发者说，由于香槟气泡颗粒会散落口腔内的各个角落，在零重力环境下饮用会别有一番滋味。说了美酒，再来说说美妙的钢琴曲。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是世界著名的钢琴赛事，对参赛者琴技要求极高。相比之下，今天即将在波兰首都华沙落下帷幕的肖邦国际古董钢琴比赛知名度不算高，但参赛者水平并不低。因为比赛用琴是肖邦同时期的产品，他们更有可能传神地演绎这位波兰作曲家的作品。为了举办这次比赛，波兰肖邦协会特别提供了20架古董钢琴，供来自全国的各国的30名选手使用。尤其是比赛场所华沙爱乐音乐厅的5架古董钢琴都是19世纪产物，每一款钢琴都是肖邦曾经使用过的型号。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最近要乘坐地铁6号线的朋友注意了，地铁6号线本周六及下周六将提前结束运营，各站自19点58分陆续停止售票和进站，沿途各换乘车站也会陆续停止换乘。针对6号线提前结束运营可能出现的客流聚集和客流转移，北京地铁公司在1号线、八通线将适时采取加开临客的措施。今年本市将于9月15号全民国防教育日这一天，在五环路以外区域进行市民防空警报。今年市民防空警报的信号有三种，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鸣响。从9月15号10点到10点23分，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先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三遍，时间3分钟。再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最后市民解除警报，异常音连续3分钟。市民应注意辨别防空警报信号，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中秋节即将到来，月饼进入了销售旺季。市工商局提醒大家，在购买月饼时注意选择正规商家购买。对于只能快递派送不能上门自取的同城网红商户，消费者要谨慎选择，可能是没有相关经营资质或卫生状况存在隐患。而且购买月饼时还要检查包装妥善保存，如果遇到账袋破损等问题要谨慎购买。另外，月饼这种节令性食品最好提前一段时间下单，避免延误了时间。最后还得提醒大家，吃月饼别贪多，毕竟月饼的含糖量和脂肪含量都比较高，特别是老年人和肠胃疾病患者应该控制食用量。趁着秋高气爽想去郊游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大兴庞各庄镇第26届金秋旅游文化节，昨天在梨花村缤纷四季风景体验园开幕了。梨花村进入成熟季的30多种梨等待着市民采摘。京南大兴梨花村拥有华北面积最大、树龄最老、品种最多的古生态梨树群，现存百年以上古梨树3万多棵，其中园中之最的贡树树龄已经有400多年。今年的金秋旅游文化节将持续到10月8号。与往年不同的是，游客在游玩、采摘、购买之后，就可以在古梨文化园的临时邮箱直接将农产品邮寄回家。

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北京钟鼓楼坐落在北京南北中轴线的北端，两楼前后纵室，气势雄伟，是元明清时期的重要报时中心。为什么说钟鼓楼见证了中国百年来的都城历史？钟鼓楼有哪些计时报时装置凝聚了当时人们的智慧和巧思？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钟鼓楼的前世今生。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一组古建筑是什么呢？ A. 钟鼓楼， B. 天安门， C. 永定门。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互动部分的第一道题又给大家放送了一遍，就是北京中轴线上最高的一组古建筑是什么呢？ A 是钟鼓楼， B 是天安门， C 是永定门。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时间是什么声音的？老北京的时间又会是怎样的声音？可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但是对于元明清三代的老北京，时间的声音和意象一定离不开钟鼓楼。北京钟鼓楼虽然古老，却有很多充满科技感的计时工具。虽然今天是熙熙攘攘的景点，却被很多人存在误解。这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和故事？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我们就和您聊聊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为您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纳仁，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来到北京城市广播，向听众朋友们介绍北京钟鼓楼。 今天纳仁馆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我们刚开始就说了哈，北京钟鼓楼是元明清三代时间的一种象征啊。为什么说钟鼓楼这个建筑物会是时间的一种象征？它具体是怎么体现的呢？ 北京钟鼓楼是古都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始建于元朝，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北京钟鼓楼在暮鼓晨钟的钟鼓之声中，向古都报送了600多年的标准北京时间，可以说是古都北京城市的表。现在的标准北京时间是通过电视、广播等现代化媒体来播报的。我刚才就是通过北京城市广播啊，收听到了现在是早上7点整的标准北京时间播报。那元明清三代的时候的古都，就是通过北京钟鼓楼来报送标准的北京时间的。暮鼓晨钟的钟鼓之声，可以说是当时元明清三代时间的一种象征和体现。 我有一个问题啊，当时因为人们应该对时间的概念哈，虽然说可能没有当时很精妙的钟表哈，没有很精细的这样的精确到分秒的时间，但是每个人应该对时间都有一个差不多的概念啊。那是不是全北京的人，无论早晨还是晚上，当时的人全都只能靠着钟鼓楼来知道时间的？是不是钟鼓楼不敲，大家就不知道时间？哪怕今天钟鼓楼没人敲，大家就彻底的混乱了呢？是这样吗？ 在没有钟表的年代里啊，古都的那个上至文武百官上朝，下至平民百姓的生息劳作，都是以钟鼓楼暮鼓晨钟的报时声音为准的。它的历史功能实际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元朝1272年到清朝灭亡，它是古都的报时中心。刚才已经提到了，在没有钟表的年代里，钟鼓楼就是古都北京城市的表。 是这样哈。那后来是怎么什么时候就不 不报时了呢？ 刚才我讲到它的第一个中心，第一个阶段是它的报时中心，不报时开始于1925年，这个是以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离开出宫为标志，钟鼓楼的报时功能彻底废止，1924年。 这是钟鼓楼的，可以说是它的两个阶段了哈。其实我知道钟鼓楼这样的建筑不只有北京有啊，之前我去过西安，去过开封，这样的历史悠久的这样的老城也是都有的。但为什么很多人说北京的钟鼓楼在全国是独树一帜的都不一样，是哪里独树一帜了呢？ 是这样，钟鼓楼的报时三个阶段，我刚才说了，它的第一个阶段报时，第二个阶段实际上1925年，它又开始了它的民众教育功能。可以说，北京钟鼓楼开创了民众教育的先河。从上世纪80年代大修之后，北京钟鼓楼相继对外开放，又成为对外开放的文物旅游景点，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所以说它在全国的钟鼓楼中独树一帜，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啊。第一点就是，钟鼓楼前后纵置的建筑规制在全国钟鼓楼中是绝无仅有的，仅此一家。北京钟楼在鼓楼正北100米处，有别于全国其他城市钟鼓楼。以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钟鼓楼为例，比如说西安钟鼓楼，西安鼓楼偏西北，钟楼居中。南京的鼓楼居中，钟楼在鼓楼东北。只有北京的钟鼓楼两楼前后纵置在一条线上。第二点就是它的地理位置最为显赫。北京钟鼓楼位于驰名中外的古都中轴线上，突出反映了封建王朝视钟鼓为皇权的象征，充分体现了唯我独尊的主题思想。第三点就是北京钟鼓楼是全国现存钟鼓楼保存最为完好，体量最大，它占地12597平米。 确实是很大哈。那也是由副所长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北京钟鼓楼的特点哈。那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在下一时段我们还会有更详细的关于钟鼓楼很多的历史上的有趣的故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北京周期开启，9月5号至14号，北京冬奥组委面向社会广纳贤士， 55个岗位，55个名额，诚邀体育、媒体、法律、交通、餐饮、票务、信息技术、规划建设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这里人才汇聚，充满活力。 这里温暖如家，机遇无限。 请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3w.beijing2022.cn 了解报名详情。 相约北京，挥洒激情， 燃情并雪，共筑冬梦。 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盛会，期待你的加入。10月起，北京冬奥组委校园招聘也将启幕，敬请期待。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刚才已经给出了，最高的建筑呢，中轴线上最高的建筑是 A 钟鼓楼。看到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已经答对了，当然了，也有一些听众朋友啊选择了 C 哈，这个答案呢是不正确的，正确的答案啊，最高的建筑是钟鼓楼。那第二道题也来了，鼓楼原本有多少面鼓呢？A 是12面， B 是24面， C 是25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我们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今天的博物馆有范儿逛，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聊聊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继续请出今天的嘉宾，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副所长纳仁，欢迎您。 刚才提到了北京钟鼓楼是中轴线上最高的一组古代建筑，实际上它也是全国钟鼓楼最高的一组古代建筑。鼓楼高是 46.7 米，钟楼高是47.9米， 确实 很高。它的报时器具也是最具规模的，在全国钟鼓楼中，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鼓楼二层原有25面报时更鼓，是全国钟鼓楼中最大的报时更鼓群，还有就是钟楼悬挂的永乐大钟，重达63吨，是我国最重的一口大钟，还有一点就是说它的计时历史悠久，从1272年到1924年，计时历史长达652年。还有一点就是它定鼎地位的鼓钟之王，鼎是中国古代的一种礼器了，中国古人把它视为定都立国的重器，是皇权统一和繁荣昌盛的一种标志。北京钟鼓楼永乐大钟之所以说它具有定鼎的地位，首先是它位于都城的中轴线上，地理位置很特殊，其次是它的鼓钟之王的形体重量，刚才说到了它重达63吨，还有一点就是它为都城报时的历史功能。以上我讲的几个方面足以说明了北京钟鼓楼为什么在全国钟鼓楼中独树一帜了。 这也是接着上一个问题啊，给我们讲了更多的数据哈，这下是以理服人了。那我们还是肯定想了解了解钟鼓楼的历史嘛。那钟鼓楼是我们知道它是从元朝开始作为这个报时的这个建筑的，是吧？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建成的？钟楼和鼓楼是两个楼啊，当时是一起建的吗？而且我记得鼓楼最初好像不叫鼓楼啊，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北京钟鼓楼是元朝1272年开始修建，距今已经有746年的历史了。但建成以后不久就相继被火焚毁，以后又历经多次的重修与重建，屡毁屡建。现在的鼓楼重建于明朝的1420年，距今598年的历史。钟楼重建于1745年，距今已经有273年。他们这个钟楼鼓楼是同时修建的，因为钟鼓楼是报时中心啊，鼓楼计时定更，钟楼撞钟报时，计时定时报时三者缺一不可啊，同时建成才能报送时间。 那鼓楼最初就是叫鼓楼吗？ 鼓楼初建时它的原名是齐正楼，就是整齐的齐，政治的政，这齐正楼。所谓齐正呢，就是指元朝统治者他想全面的运用金木水火土日月这七种因果关系实际上就是阴阳五行之说，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的民族采取不同的统治政策表明了他想建立一个疆域广大多民族融合统一大帝国的雄心和融合汉族文化的一种胸怀。阴阳五行是说是我们汉文化的那个一个 确实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汉化的说法啊。那网友也在问啊，刚才我们也讲到了说这个其实这两座楼啊几次被毁几次重修。那网友风筝在这个我们公布了昨天公布了预告之后就问啊，钟鼓楼一直就是现在这个位置没挪过地儿吗？尤其是这三代的这个三个朝代的，我们知道它是在中轴线上建的嘛，那三个朝代的中轴线是根本就没变过吗？是这样吗？ 北京钟鼓楼位于这个中轴线上，大家都知道啊，它位于元大都的中心位置。我们今天看到的北京城，实际上是明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扩建发展起来的。明朝重建这个城市的时候，将元大都城墙北面向南缩进，南面向南扩展。所以此后的钟鼓楼看起来居于城北的位置。实际上在元朝时它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关于北京钟鼓楼是否原址重建，也就是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是否重合的问题这个在史学界有争论。有的学者认为元朝的钟鼓楼不在中轴线上，鼓楼在今天旧鼓楼大街南口的位置，钟楼在它的北面。那我们认为仅凭旧鼓楼大街和中心阁的名称，没有其他的史实依据，推断元代鼓楼在旧鼓楼大街南口的位置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明代钟鼓楼为原址重建，我们认为是有史实充分的史实依据的。首先是据史料《西京志》记载，元大都都有明确的街制，大街宽37米，小街宽约18米，胡同宽约8米。现在的旧鼓楼大街在元代只是一条类似于驰道的街道，并没有形成大街没有这么宽度。你现在看到的旧鼓楼大街，北起德胜门东大街，南至鼓楼西大街，全长870米，已经几经改造，早已经不是历史原貌了。还有一个就是旧鼓楼大街这个名称，它原来不叫旧鼓楼大街，它原来叫药王庙街。这个在乾隆京城全图上就有明确的标注，这条街为药王庙街，因为在街的西侧靠北有一个药王庙也得名。清朝乾隆以后才改称为旧鼓楼大街。 所以说整个的这个建制其实经历了朝代变迁，以前还是很不同的啊，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咱们说回这个钟鼓楼哈，钟鼓楼我们说它最核心的功能是报时还有计时。那我去看过，其实里面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古代计时工具的这个博物馆了哈。而且古人有很多计时报时的方式，真的是我觉得很智慧很精巧啊。这个钟鼓楼也并不是像我们说，因为肯定没有去过的朋友肯定会觉得，那既然是靠敲钟啊击鼓来报时计时，关键是怎么来确认什么时候该敲钟呢？难道是靠这个敲钟人的主观判断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哈。您先给大家讲讲钟鼓楼当时是怎么计时的，怎么报时的，是一套怎么样的系统呢？ 是这样，不同地域不同时期各地的钟鼓楼方法是不尽相同的。全国有据可查的钟鼓楼报时方法有三种，一种是先击鼓后撞钟，一种是先撞钟后击鼓，还有一种是钟鼓齐鸣。北京钟鼓楼在600多年的报时历史中一直采用的是先击鼓后撞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木鼓晨钟的报时方法，为古都报送时间的。 那这个先击鼓后撞钟，我们管它叫木鼓晨钟，是什么意思呢？是要每一个需要报时的一个点，就是先敲一通鼓，然后再撞一通钟，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人用晨钟暮鼓，来描述北京钟鼓楼的撞钟方法，实际上这是不正确的。一定是暮鼓在前，晨钟在后。 这是大家可能很多人会说出一个口误哈。 对， 为什么要这么说？ 是这样，实际上严格来讲啊，古代的报时实际上是在报更，就是从晚上的19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一共分为5更，1、2、3、4、5更，每更 等于一个时辰，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 嗯， 那它报更的时候是从一更开始报的、 哦、 啊，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这个暮鼓晨钟的这个含义了。暮鼓晨钟你也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晚上敲鼓，早上撞钟。实际上，它的每天的报时是始于暮鼓，止于晨钟。嗯 嗯。两个是交替着来报时的，是这样吗？ 嗯，先敲鼓，中间有重合， 啊、 他们都是最后都是钟鼓都是敲108声。 嗯 嗯， 这么算着的哈。 嗯， 那当时还是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哈、啊 嗯， 就是传播这个到底几点了，或者说传播这个几更的时候，他们用的是这样的声的信号哈、啊 嗯， 但是他们自己心里面怎么像明镜似的知道现在该不该敲呢？有什么计时的工具吗？ 有计时工具。嗯，在这个漫长的社会发展中，随着进步，社会的进步对时间精确的要求度也越来越高。我国古人对不断的发明与改进计时仪器，我国古代计时器具实际上分为四大类啊。首先是一个是日晷，利用日影变化计时；还有一个是滚弹类计时器，用滚弹速度计时；还有一是漏刻类计时器，用水流速度计时，有的人又称它为水钟；还有一种是镶钻类计时器，用燃烧速度计时，又称火钟，因为它盘起来像钻字形状，所以称为镶钻类计时器、 嗯、 北京鼓楼使用过的计时器呢，有杯漏、铜刻漏、时辰箱，还有更鼓。其实北京钟鼓楼的这几种报时器具同时也都具备了计时的功能。 哦、 嗯，鼓楼主要用来计时，钟楼用来报时。 嗯， 它整个报时系统的计时报时器具都在自身主要功能的基础上兼具计报时的双向功能啊。漏刻计时、击鼓定更、撞钟报时是北京钟鼓楼一套完整的报时系统。 哦，那咱们北京钟鼓楼所用的这些计时方式里面，刚才我们都说说一些名字哈、 嗯 啊。那我们您给挑两种简单的说说到底是两大类吧。我记得我这么听啊，一类是漏刻类的， 嗯， 一类是镶类的哈。 啊，镶钻类啊，还有日晷，还有滚弹类的。 对， 嗯， 那比如说这个日晷，我们大家都见过是吧、 哦？对。 啊，漏刻呢，我觉得有点像沙漏的意思。 对， 是这样吧、 嗯？ 那另外两种，您能给大家详细说是怎么一个意思吗？滚弹类是什么意思呢？ 嗯、是中国古代这四大类计时器里，北京鼓楼就使用了三种啊、 嗯， 一个是杯漏啊，杯漏，因为它是用木材做成的，因为形状像石碑，所以被称为杯漏。它属于滚弹类计时器，它是用金属球的滚弹速度来计时的啊、 哦， 它是在杯漏的内部。有12根之字形的自上而下的铜管。 嗯 嗯，在这个杯漏的杯首上方有一个投球孔。 嗯，哪个字儿是哪个杯啊？这个杯， 石碑的碑。 哦，是也就是说是一个类似杯一样的东西。 石碑，对对。 然后里面呢是有管子的。 对，它里面有机关是有管子，之字形的，12根从上到下这样排列、 嗯。 上面有投球孔，投球孔上方呢有。这个用来储存金属球的这个储球筒， 嗯 嗯，它每次报时的时候呢，第一个球的滚动需要人工控制这个开关。当人工把这个开关打开之后呢，第一个金属球顺着这个铜管滚动而下，第一个金属球滚动而下之后呢，那个开关自动就合上了。 啊、 这个金属球滚动到这个石碑的底部的时候。撞击位于底部的铜铙，这个同时呢，与铜铙相连的机关又再次打开了，投球孔上面的开关。第二个金属球又滚动而下， 嗯， 就这样以此类推，循环往复来计时。两个金属球间隔的时间是24秒，36个金属球需要用14.4分钟。一古刻，古代人的一刻钟，哈，不像现在是15分钟，它是14.4分钟。 哦， 3600个铜球滚动完， 正好为12个时辰，也就是现在的24小时。 哇，这铜球得很多 啊。它比较耗时，所以使用范围不广，没被普及。它在鼓楼使用的时间也很短，因为我刚才讲到鼓楼建成后不久就被火焚毁了，那碑漏也同时就被毁了。所以在碑漏被毁的时候，1297年重建鼓楼的时候呢，元代的学者齐吕谦主持仿制了宋代的计时器具铜刻漏，用来计时。 那这个是漏什么呢？ 这个主要是用水动力完成计时的。它由三级漏壶和一只收水壶组成。这个铜刻漏啊，是北京钟鼓楼报时系统的神经中枢。它是用来计时的，精确北京时间的报送实际上就通过这个铜刻漏来计时完成的。 是这样。 而且它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说它是唯一全国唯一既能计时又能报时的铜刻漏。 我们这是讲了讲怎么计时的啊。镶钻类是不是就像我们现在点一盘蚊香一样，它转一圈就多长时间这个概念？ 类似于这样，就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北京鼓楼的铜刻漏遗失了，从此以后鼓楼就开始采用时辰镶来报时计时。时辰镶又称更镶。就是实际上就是指刚才您提到了哈，类似于那种蚊香，我们使用的香只是不同的，就是上面标上了时间的刻度。 是这样。那这个还是我们见的，应该在影视作品里见的也比较多哈，经常有说一炷香的时间。 对，这就是用来形容计时的。 对，这是计时的方式哈。那我们也都知道，刚才你也说了，有108下这样敲也是有讲究的哈。我们最近的这个关于钟鼓楼敲钟啊，前段时间上映的这个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里面也有表现哈。这个彭于晏饰演的男主角，后来是藏匿于这个钟鼓楼之中哈。还说到这个，跟他这个讲这个怎么敲的时候，还说这个敲钟要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这个是三个，我听着这应该是三个18下哈。这是一到一个更点的时候，就是该敲的时候是要敲三个18下，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啊。那个实际上啊，北京钟鼓楼元朝和明朝的具体敲击方法已经无从查考了。从清朝开始，它的钟鼓敲击方法都是刚才您提到了，紧18慢18，不紧不慢又18，快慢相间，通敲两遍。加起来是108声。敲两遍。 一到这个点儿就要敲两遍。 对。 那确实还挺费事儿的。那这个之前还提到一个后，这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也是有这疑问啊，说为什么一定要敲108声？ 对。 这个中国古人之所以他要把钟鼓敲108声，就是108。在中国古代，这个数字是用来代表一年的，它包括12个月，24个节气，72候。这个三者相加刚好是108。刚才您提到这个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国的古人他把五天称为一候，一个月六候，一年72候，就类似于我们现代人把七天 称作一周。 是一个意思的。 是有自己的计时单位。网友阿农给我们发来问题说，那当时全城都能听到钟鼓楼的钟声吗？因为现在我们很难想象，你说在北京城用任何一种钟或者鼓哈，能听到的范围我觉得都是有限的。为什么声音真的能传那么远吗？这个是不是和钟鼓楼的构造也有关系啊？ 能传那么远，也和它的构造有关系。这个钟声是否传得远，一个和这个钟，和它的材质，和钟壁的厚度，还有刚才你讲到和这个钟楼的建筑结构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那其中都是有什么奥妙，什么这个玄机呢？能让声音传播得这么远？ 刚才我讲到，一个是钟的材质。北京钟楼现在悬挂的这口永乐大钟，是铜钟。实际上在它之前还有一口铁钟，重约25吨。因为铁啊，它的声音比较发闷，传不远，所以被替换下来了。重新铸造了一口这个铜钟。 是这样。 还有一点就是 钟楼的构造对钟声的传播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去过钟鼓楼的游客朋友就会发现钟鼓楼这个钟楼的一层它是有门窗的啊，可能对它的传声原理就不是很了解。实际上钟楼一层的历史原貌并不是这样的，它一层并没有门窗，门窗是民国时期后来加装上的。那以前是四个敞开的券洞门啊，它在一层的正中心相交成一个共鸣腔，在这个共鸣腔的正上方有一个边长6米的正方形天井，站在钟楼的一层大厅向上可以仰望到大钟的。这个共鸣腔就相当于一个大音箱。钟楼这个那个屋顶里面的这个屋顶它是半圆形的穹顶，连接钟楼二层各券洞之间的通道，包括登楼的楼梯的通道的顶部也都是半圆形的穹顶。这种形制它有利于钟声最大程度的传播。当钟声敲响的时候呢，钟声在一层的共鸣腔内回旋共鸣，然后通过四个敞开式的券洞门传播出去。那有听众朋友可能有这种疑惑，就说它真的是不是能传这么远？史料记载它是都城内外十有余里莫不耸听，当时的整个北京城内外都能听到啊。这个我们为了证实这一点，1989年的时候啊，我们曾经请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啊，利用先进的仪器和科学的检测手段进行过检测，取得了一整套完整的准确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推算在因为当时的古代啊，它是钟鼓楼是最高的建筑，周围没有高大建筑物的遮挡，也没有比如说类似像今天这种机动车的噪声，没有这汽车是吧，排除这些因素的干扰，再加上我刚才提到它实际上是爆更晚上也比较安静，所以整个北京城听到这个声音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是有科学依据的。 是这样，也就是说多方的这个原因既有它的这个自己的这个科学依据的特点也有呢这个当时的环境的这个帮助当时整个的生活可以说是很安静让它声音传得更远，这也是解答了我们的问题刚才我们也是了解了钟鼓楼的很多的这个细节但是钟鼓楼在历史上还有很多的这个有趣的故事也发生在这儿，我们下一时段会跟您接着聊。这一时段先到这儿，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头紧张，是红是丑是是尊重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 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9月21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系列活动特别策划诗意中秋诵读沙龙将在诵读小站寒芬楼站举行，音韵寄相思，共话明月情。9月21日，让我们一起诵读中秋，听见经典。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八月初五。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由于本市空气湿度较大，早晨本市有雾或轻雾，部分地区能见度最低只有1公里左右，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受高空槽及切变线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量虽然较小，但是仍会引起路面湿滑，开车的朋友要减速慢行，注意驾驶安全，行人外出要携带雨具防范。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因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转多云，早晨有雾或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0%。在夜间是多云转阴，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80%。预计今天本市有降雨天气，洗车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时间精确的程度要求也日益提高，中国古人不断发明与改进计时仪器，而钟和鼓则是报时工具。它们从最早的敲击乐器逐渐发展成为人类寄托情感、烘托气氛、追求信仰的崇拜物，钟鼓楼这一独特的建筑应运而生。钟鼓楼是中古文化发展到一定级。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钟楼和鼓楼相比，哪里登楼台阶更多呢？ A 钟楼， B 鼓楼。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古代的建筑都是坐北朝南的，即使说现在我们还有这样的建筑习惯哈，古代就更不用说，肯定是 等其他原因它不适合观众那个出入，所以就想到在鼓楼的北侧正对钟楼的地方新开一个门，作为参观出入的主要通道。因为它正对钟楼的南门，三联门，钟楼的南门是三联门，所以鼓楼的北门也建成了三联门的形式。为了对称，鼓楼位于中轴线上，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主座朝南，以北为上，鼓楼也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开这个北门，从北面进去，然后大家都有一个感觉，鼓楼是不是倒座？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它也是坐北朝南的，它的南面才是鼓楼的正面。还有一点错觉的原因就是说，鼓楼它是建在一个坡道上，四面那个呈那个坡道型的这个地基上的，坡道呢现在也已经不是历史的原貌了。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因为交通的需要，把鼓楼的坡道南北分别截短了28米和15米左右。在1986年的时候，准备对外开放前，因为这个消防的需要， 东西马道也被截断了 啊， 所以这个种种原因吧，给大家就这种错觉，鼓楼是盗作的错觉啊，从这一点上讲，不太利于了解中轴线这种规制，建筑规制。 是，所以说其实还是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还是因为后面我们为了大家能更好的去方便大家来参观和游览，有这样的设计思考在里面。 嗯， 说了刚才鼓楼的这个坐北朝南还是坐南朝北的事儿，我们的网友游游提出了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会比较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钟鼓楼上的这个钟叫永乐大钟，对吧？那我们大钟寺里也有一个钟叫永乐大钟，这两个钟是一样吗？两者相比谁更大呢？ 北京钟楼的大钟和大钟寺的大钟都是明朝永乐年间铸造的， 嗯， 也都叫永乐大钟。它们之间有区别。北京钟楼现在悬挂的永乐大钟，重量是63吨。 哦， 钟的高度，总高度，钟体加钟钮的高度是5.55米，钟壁厚度是12到24.5厘米，钟口直径是3.4米，它的主要功能是报时。 嗯， 大钟寺的永乐大钟是重46.5吨，高是5.6米，它的钟钮要比钟楼大钟的高。 啊， 这个钟壁厚度是94到18.5厘米，钟口直径是33.厘米。实际上，你从外观看，它的大小是相差不是很大。它的重量相差主要是差在钟壁的厚度上。 哦， 这个大钟寺的大钟是一口佛钟，因为它钟体内外铸有23万字的佛教铭文闻名于世，被称为佛钟之最。这两口钟功能不同，但都反映了我国当时这种先进的铸造工艺在古钟发展史上都各自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现在很多人也误解为大钟寺的重量，这个钟的重量要比北京钟楼的重量重啊。这个呢，我们1985年这个钟鼓楼文保所成立的时候啊，查阅历史史料和后人写的文章里面，对北京钟楼的重量记载都是42吨，但是从视觉上看，感觉它应该是比那个大钟寺的重量重，所以我们就请了中科院的力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古代冶金史啊。也是采用这个先进的仪器，对它进行了科学的测试， 还能给大钟称一个重。 可以通过一些科学的数据吧，数值推算，实际重量它是63吨，纠正了历史的偏差。当年1989年还为钟楼大钟，实际重量为63吨。由北京市文物局主持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以正视听。 是，我们再来聊聊这个钟鼓楼的这个建筑的文化方面哈。古人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其实出于信仰习俗，往往都会有一些镇宅的东西。那钟鼓楼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这样的设计？ 钟鼓楼也有。镇物实际上也称辟邪物，就是中国古人的一种信仰习俗，用于镇宅。北京钟鼓楼在上世纪80年代，大修的时候拆除正畸基筒的时候，都发现了镇物。鼓楼的镇物是五谷杂粮、五色丝线，还有《金刚经》一卷。84年大修之后呢，又重新在正畸基筒内装入了鼓楼正畸安装纪略、鼓楼修缮方案和大木加固计算书一份儿，放到了这个正畸基筒中，以备后人修缮时查阅。钟楼镇物也有五谷杂粮、五色丝线，此外它还有5块宝石、5个元宝、5条绸带和24枚外圆内方的铜钱。大修之后，制作了同样尺寸的铜皮盒，里面也装上了钟楼修缮方案和钟楼修缮纪略，放入基筒内，也同样是被后人查阅使用。 哦，是这样哈。这是钟鼓楼的这个当时的所谓的镇物哈。我们网友也发来这个问题说，经常说以前的老北京是前朝后市，那是不是钟鼓楼这就算后了？是不是钟鼓楼这块是以前老北京最繁华的这个市场呢？ 是这样。元大都兴建这个 北京城的时候啊，严格遵循了周礼考功记面朝后室左祖右舍的规制。 嗯， 面朝就是指皇宫啊，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紫禁城故宫，后室就是指宫后的集市， 嗯， 也就是北京钟鼓楼地区。啊，在北京还一直流传着一句话，就是东四西单鼓楼前之说，这个前就是指皇宫的后室钟鼓楼地区。这个地区在历史上是非常繁华的商业区，也是目前北京所存的最古老的商业区。 嗯，是这样啊，看来这么说法是对的。对于北京钟鼓楼的悠久历史，我们今天也都有所了解了哈。那直到现在，这儿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景点，周边也是有很繁华的这个商业区的。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现在游览的这个地道的京味少了，更像是一个商业性的景点了，传统的内涵有点不足了。是不是这块其实还有很多的民俗或者传统的内容，其实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探索挖掘呢？ 的确是这样，现在很多景区的周边商业化氛围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形成的本该具有的民俗文化内涵的氛围。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还不了解，钟鼓楼地区历史上也是举办重大民俗活动的地方，具有非常浓郁的区域民俗文化特色。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京味儿。它比较几个有代表性的这种民俗活动，一个是打春，就是每年立春的时候，元朝的官员都要派这个官员迎太岁神牛于齐政楼前，刚才讲到齐政楼是它的原名，进行打春。所以打春就是每年立春的时候都要用泥塑成一个春牛和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呢，就是我们以前经常在年画中看到的两个梳着小抓阄的小孩牵着一头牛，这个小孩就是那勾芒神啊。有时候这个勾芒神一只脚穿着鞋，一只脚光着啊，这就代表这一年是不旱不涝的好年头。有时两只脚都穿着鞋啊，就代表这一年是旱年。有时两只脚都光着不穿鞋，就代表这一年是涝年啊。等立春的时辰一到的时候呢，就要用鞭子抽打泥牛，一打风调雨顺，二打五谷丰登，三打国泰民安。还有一项 祈福 对，祈福。还有一项那个民俗活动就是那个灯节。就现在的鼓楼前的这个大街，在元朝的时候它称十字街。在这条大街上，每年正月十五的时候，这个街道两旁的商铺都要搭起架子，对着放烟火放鞭炮，然后这个橱窗里挂起纱灯，纱灯上会有三国演义啊、西游记啊等等这些历史故事，来看灯的人摩肩擦踵，热闹非凡。 是这样。 大家在看完这个灯之后呢，还要去后门桥西侧半藏室去看火炮。所谓的火炮呢，就是说每年灯节的时候都要在这个寺的院内用黄泥做一个空堂的判官，大约有一丈高吧，在这个判官底下垒一个砖台，这个台子里面啊点像劈柴，熊熊的这个火焰大概有一丈多高，从这个判官的眼睛、耳朵、鼻子还嘴、肚脐这冒出来，然后当时的人们称之就为火炮啊。这个据说呀，看了火炮人的火力就旺了，就可以驱鬼辟邪啊，这是当时的一个习俗。其实在钟鼓楼之间有一块空地，现在是广场。那在以前的时候，京兆通俗教育馆成立，1925年在这个地方还开办了平民市场，召集了一些摊商和民间艺人在此营业，有小天桥之称。 这就是小天桥。 对，这就是小天桥，也非常热闹，有卖小吃的，有卖艺唱戏的， 他1956年的时候还曾经成为过这个供应当地居民生活用品的商业网点。 嗯， 1988年到1998年，这里还曾经开办过老北京小吃大排档， 哦、 也成为一代北京人的记忆。呵 呵，是的，嗯。其实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了解钟鼓楼的文化，其实不仅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啊，您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您们其实在文化传承方面平时也在做着很多的工作啊，能不能跟大家讲讲都有哪些工作呀？ 嗯，我们在这个文化传承方面做的主要工作，简单的来说就是文物保护， 嗯，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计时器具的仿制啊、 哦， 还有推出一些展演的项目， 嗯， 还有这个文化交流啊。 对， 这个文物保护呢，我们有非常严格的文物检查制度啊。从80年代开放到现在，针对文物中存在的问题啊，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有效的。80年代开放到现在，针对文物中存在的问题啊，检查出来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修缮，有效的保护了这组驰名中外的古代建筑的安全。还有每年要进行大钟那个定期的进行大钟悬挂系统的测试 啊、 哦、嗯检查一下它的 牢靠不牢靠， 对，挂的牢靠不牢靠，金属挂件有没有裂纹，这个钟架是木质的啊，有没有虫蛀现象等等、哦，然后我们还建立了国宝档案、 嗯、 还对这个文物进行了定级。现在我们的馆藏文物有6件啊，镇馆之宝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永乐大钟。嗯 嗯， 文化传承我们主要是仿制了计时器具啊，刚才就是说我其实已经提到了，仿制了杯漏啊、铜刻漏，还有复制了25面鼓。 那比如说这个杯漏，我们现在去了就能看到， 能看 到它的运作吗？ 嗯，运作这个我们一般是我刚才讲了它非常的耗时， 是的、 要滚动那么多球， 真的现在也仿制了那么多铜球吗？ 没有，它只是仿制了一定数量，它可以循环使用的、 嗯、 这个我们通常是在就是中小学生来进行爱国主义基地教育的时候，作为一个互动的项目来进行展示。现在鼓楼我们在2001年12月的时候还向社会推出了以再现古都击鼓报时盛景为主题的展演项目。您现在去参观北京鼓楼呢，每天可以看到定时的击鼓表演。 嗯， 哈，这个当时2001年12月31号，央视一套《我们的2001》曾经还现场直播了这个展演项目。 哦、 嗯， 那最近有没有还有什么这个展览啊，或者说演绎的活动呢？在这儿？ 我们鼓楼二层是有一个常设展览， 哦、 就是中国古代计时器具展。 嗯。 刚才就您提到了杯漏在这儿展示。此外还有铜刻漏。我们还复制了一些镶篆类计时器。 嗯。 除了时辰镶之外，还有时辰烛，还有屏风镶漏啊、柜镶漏、楼钟啊、就是那个楼周镶漏啊、 哦、 等等。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大部分的中国古代计时器具在这可以看到。 嗯，这个展览我觉得还是很值得一看的、 嗯、 光这个就是以前的这个几种计时器具、嗯、今天听着我们也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嗯， 那最后您再给大家说说咱们去钟鼓楼参观的这个交通线路、时间、门票都是怎样呢？ 嗯，钟鼓楼呢是全年开放。 嗯， 影响开放的修缮之间是除外的啊。 嗯，周一是不闭馆的是吗？ 不闭馆，365天每天都在开放。它的交通非常方便啊，地铁2号线、8号线啊、107、124、635等等，很多公交线路都可以到达。 嗯， 从早9点到下午5点都是开放时间。 哦， 下午的4点40会停止售票。 嗯，那门票呢？ 门票钟鼓楼通票，两个楼的通票是30元。 哦， 钟鼓楼单独售票是20元。 嗯。是这样，明白了哈，给大家介绍的也非常详细了。其实钟鼓楼也是历经了时代的沧桑啊，却依然矗立在北京，向这座城市乃至全世界的人们讲述着时间和历史的故事。虽然说没有在报时了，但是它本身呢就是一种时间的刻度和印记。有时间我们不妨也去那里走一走、逛一逛，去感受这份珍贵的时间印记吧。我们来公布一下最后一道题的答案。 北京钟鼓楼的前世今生。鼓楼登楼台阶共69级，是由60加9得来的，而钟楼登楼台阶有75级，是由60加15而得来的。60这个数字在我国代表一个甲子，是用来纪年纪日和计算岁数的一种方法，以十干和十二支顺序配合，60组干支字轮一周，即为一个甲子，天干地支简称干支，是我国古人用来纪年月日时的符号。中国风水学广泛采用干支字，用来辨证方位，寻求天地人相顺。60寓意一个甲子，代表一个轮回，也是天体运动的一个周期。9为阳数，代表天，也是皇权的象征，所以也九五至尊的说法。而15则是阳数9与阴数6相结合，寓意阴阳相交，天地融合，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这些寓意都折射出古代统治者希望统治长治久安的愿望。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A， 钟楼的登楼台阶有75级，鼓楼有69级，所以钟楼的登楼台阶比鼓楼多，您答对了吗？好的，我们第三道题答案也已经给大家公布了哈，是钟楼的台阶更多，而且呢差的不多，而且这个差的不多也并不是随便差的，这个数字里面都是有它的这个玄妙奥义所在的哈。今天也确实了解了很多这个钟楼和鼓楼，不仅仅是简单的建筑，其中还有很多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很多精妙的设计，也是非常感谢那人副所长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好的这个讲解啊，再次感谢您。 谢谢听众朋友们收听，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去参观北京钟鼓楼，我们北京钟鼓楼再见。 嗯，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就结束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下周一我们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的精彩内容。中央电视台系列纪录片《中国首座》第一季木作热播，讲述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在生活生产中与木头的那段缘分。中国木工的能工巧匠的精湛技艺有哪些？中国人与木头的渊源有哪些？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木作中的中国文化故事。 来不及了，离海参涨价还有最后两天。 两天之后，这盒进口的野生海参将从699元上涨到799元。订购半年装的朋友，更没有专业泡发海参的泡发杯免费送，更没有5斤重的驼毛大被子免费送了。大家赶紧拨打4007106108，享受最后一波涨价前的大优惠。4007106108，4007106108。 这款进口野生海参大家都不陌生了吧？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陕西、江苏等全国各地都广受好评。每一头都是地中海纯天然生长的，而且呢是一级品的。关键是啊，全家老少都能吃，必须要催催您了，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现在订呢，您还能享受到专柜价格1999元一盒，打3折699。订购2盒1398，不光海参您吃上半年呢、啊，还有价值298元的海参泡发杯一只，以及680元的5斤重驼毛杯一床，免费加赠。4007106108，4007106108。 哇，今天的电话这刚开通就全面爆线了，手机尾号0921的张女士订购2盒，说家门口卖疗参的都涨价涨翻了。5611的邱先生订购4盒，说节前送礼高峰期。 烟酒没新意，人家记不住。进口的野生海参蛮好的，毕竟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八珍。还有0695和说节前送礼高峰期，烟酒没新意，人家记不住。进口的野生海参蛮好的，毕竟是和人参、鹿茸齐名的八珍。还有0695的赵先生四盒，说就是平常自家吃的，划下来200多块钱一个月，15块钱吃一次，就像吃蔬菜一样，不贵，还能换个口味。 哎，699一盒吃上3个月，每个月就200块钱，一个月的停车费都不够吧？ 嗯， 划到每一次15块钱，一杯咖啡饮料也都不够呢。 对呀， 但是啊，这一次咱们吃进口野生海参，营养够高，但是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个价格只能维持到今天、明天最后2天了。 嗯， 2天之后就要涨价到799， 是 必须马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而且呢，现在下单2盒半年装，还要额外加送一只专业泡发海参的泡发杯，再加一床5斤重的驼毛被。40071061084007106108。 打断一下啊，马上海参就要涨价了，今天、明天是最后2天，你能享受699元一盒的价格了。2天之后，699的价格将会永远成为历史。 是的，活动马上结束了啊！今天明天来付款，立刻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